风筝， 也许就让你失望，你从不放在心上，在你心中我有别人没有的漂亮，甜的都留给我尝，苦的只会自己扛，越想风风雨雨你会把我藏进你衣箱，握着你的手我不愿放，前进不 杀气当风起，午夜的战场，千军万马而独身闯，一身是胆好儿郎。儿女情前世长，你的笑活着怎么忘，美人泪断人肠，这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，诀别时两岸三行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，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，笑活着怎么忘，美人泪断人肠，只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，诀别时